家好，而家嘅时间系夜晚8:08，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0%。 哎呀， 相对湿度80%。 哎呀，点解我咁渣啊？ 佢已经系即系提一提大家啊！阿周嘉怡小姐雄心壮志，交俾我，交俾我去，交俾我，我准备好晒噶啦，已经。好好，交俾你，交俾你。 我想话，我每一次一步，我个心跳都有加快啊！ 哦，系啊， 系啊，因为我 但系你应该可以，唔系，其实你应该咁样啊，嘉怡，我觉得咧，你应该用一个咧，即系当然我哋报天气所有啲资讯系要认真嘅吓，因为好多听众系好紧要嘅资讯嚟噶嘛。但系你可以用翻你一个跳脱嘅形象啊。 哦，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0%。 是不是啊？ 幻想是 Billy 仔阿妈咁样报， 有唔同。大家好， 好啦好啦，玩够啦玩够啦玩够啦，正经啲 正经 啲， 正经 一点，正经一点。好，各位观众好，大家好。 好啊，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有嘉怡， 亦都有三藩市嘅 何坑，大家好。 系点啊？嘉怡，最近有啲咩好嘢发生啊？ 最近咧有啲好嘢嘅，最近咧就系因为 好似我可以点周嘉怡讲嘢，有啲优越感喺入边。 最近咧，我想话咧，其实大家观众唔知有冇，唔系听众唔知有冇相呢样嘢啊？因为我想讲一讲执相啊，但系我今日咧同另外有位演员咧就讲，因为我位演员就问我啊，你今晚电台你会讲咩？咁我就同佢讲，我会讲执相。咁跟住之后 P 图啊，真系，跟住我就唔系执相，跟住咩叫执相啊？我真系执啲相，跟住话吓，咁真系执啲相同 P 图有咩分别啊？咁当然嗰、那 个 当然嗰个演员系后生啲，即系佢唔理解我嗰啲相系真系实体相，即系我系有真系我系有一沓相， 即系整理照片， 系啦，整理照片咯，我讲得衰嘅，咁即系总之平时咧好多时我哋会去飲宴啊，或者去邊度咪影咗啲相，跟住人哋咪曬翻俾你。咁通常我又唔信大家咁有手尾噶啦，即係唔會翻到去就即刻哇入曬嘢啊！我唔知啊，淨係我唔係咁啦。咁咧通常都係攝曬喺啲櫃啦，定係唔知邊度噶嘛。咁跟住就咁，我有一日就執屋啦。咁我就開咗個櫃就哇，咦我都好整齊，但係全部相都係冇即係冇入到相簿嘅。 咁系一沓沓用橡筋箍住咁样？ 冇橡筋，佢哋只不过系一沓沓咁样原封喺度，但系由好薄嘅一沓沓变到好厚嘅一沓沓。咁跟住我就索性唔得啦，我真系忍受唔到，我要将佢哋出嚟重组啦。咁咧重组咧，哇！原来已经系追溯到去旧公司嗰个年代啊！ 即十几年、十年、十几年前噶咯， 话晒系 friend， 何必又提年份呢 我已经系勒咗一下噶啦， 佢冇讲在，佢冇讲廿几年，佢就讲十几年噶啫， 已经系好 friend 噶啦，讲十几年，冇错，都系十几年， 系。 知唔知啊？其实真系唔知啊。咁啊，总之系以前嗰啲照片啦。咁跟住我就发现咧，啊，原来咧有好多照片咧系。同而家影电话一样嘅，插插插插插，影几张， 系， 咁你就会插插插插，有几张系一模一样嘅。 哦，但系你 feel 到系所谓嘅一样，但系都有些少唔同。 各人有唔同啦，即系譬如如果你有五个人影，总有可能有一个系永远系一样嘅，但系可能有四五个系，即系会变样咁样。咁我就会拣最好嗰张，即系。全部擘大眼啊，嗰啲咁，咁剩低嗰啲点咧？咁我就谂咗好耐。嗱，第一，我屋企冇碎纸机， 系 就算有，我都唔系好想碎我啲 friend。咁跟住之后，我就谂啊，冇理由攞铰剪剪佢哋个头啊！我都唔想剪自己个样。跟住我喺谂， 又唔想烧咗佢，又唔想烧咗佢，又唔紧要。 但系我最后攞咗烧呢个方法啊！ 真系，哎呀，最唔好噶呢个， 系咩？真系噶？ 梗系啦， 我真系唔知喎、 嗱，第一燒咧，消防員就會話俾你聽咧，會係有個危險喺度啦。 我都覺得好危險啊！係啊係啊，我都覺得係，我就係想叫觀眾唔好做呢件事啊。 係真係唔好啦。第二咧就係咩咧？其實你燒嘅時候咧，因為由於嗰啲相咧係有啲即係藥水啊之類嗰啲噶嘛。 嗯， 藥水啊，即係你問發覺知啦，點樣曬一幅相？但係而家係咪咁啊 ？Digital 啊，究竟係咪咁咧？但係唔好理佢，嗰幅相嗰啲顏料啊，嗰啲。是其實有啲化學嘢嘅，如果你燒， 唉，唔怪之嗰個暈暈地，因為咧，因為我咧就攞咗一個平時愛嚟浸生果或者浸蔬菜嘅一個銀色嘅盤，咁我就拎咗佢出嚟，跟住就喺個廳嗰度咧，即係嗱，所有聽眾真係冇事，我自己試過真係唔得嘅，跟住我就開始燒啦。咁我就一路烧嘅时候咧，哇咁大烟嘅喂，即系喂唔止大烟啊，好大火添啊！即系因为佢嘭嘭声噶会，即系一路烧咧，系啊，但系我又因为我起咗个头，嗰啲人咧就又唔想收手啦，咁我就一路都烧，都烧。跟住就開，我就諗住哇好勁喎，咁就開 就啦，係咪開始就啦？開完始，好錯啊，覺得自己 好錯，真係好錯。跟住開風扇添，哇！開風扇火仲勁， 唔係應該開抽氣扇或者 冇啊？ 拎瓶水喺隔離， 我喺聽。唔係嗱，我覺得我自己好叻做一件事， 是 我係攞一條濕毛巾纏住個兜，覺得自己好叻，但係 屋企冇其他人。 冇其他人啊！ 哦，唔怪之冇人阻止你啦。 系啊，跟住我同埋我开始觉得好似晕晕地啊，跟住我就开晒啲窗咯。咁我而家其实最想都系呼吁大家听众唔好好似我， 系正正经经买部碎字机翻嚟碎咗啲相。 唔系，但系啲相其实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处理？ 快啲搵个人照顾下你啦。 唉，唔好讲呢啲啦。 我都唔敢讲呢句啦。 唉。算啦，我都系要自己照顾自己嗰啲人嚟噶啦，都系咁啦。好，你讲下你啲嘢啊，我出去下一阵先。 唔系嗱，其实应该咁讲，点解会即刻咁有反应咧？其实我喺执我屋企嗰啲文件啊，即系当年个年代咧，仲有好多即系嗰啲 statement 啊嗰啲咧，咁咧就嗰啲 statement 咧就会咧系一沓沓噶嘛，即系每个月，譬如一间银行就每一个月都会寄嚟噶嘛， 系， 咁我就都似阿嘉怡嗰个状态嘅，咁啊寄完嚟拆开有需要咪望下咯，冇咧就原封，系成个信封系冇开过。 哦， 咁久而久之咧，储下储下储下，咁又唔单止有柜桶喎，系嗰张书台嗰度咧，有一沓沓嘅信件系咁厚嘅。好啦，咁啊咁厚嘅时候，咁我应该当时咧，其实应该系去买部碎纸机嘅。 嗯， 但系碎纸机又唔系咁平啦，即系而家平好多噶嘛。而家你都好的色细细座嗰啲咧，摆喺度有得收翻落柜桶噶嘛，冇嘛。咁我就咧。的起心肝，有一日類似阿嘉怡咁，哇咁多信喺度，點搞呢？但入面又有曬我嘅姓名啦、地址啦、銀行户口啦。如果俾不法之徒，即係如果我就咁禮手放咗落去個垃圾袋度，有不法之徒解翻開個裂，一開入面啲嘢，我可以話全世界都知道曬啊！咁我咪好驚咯。咁我就咁樣啦，我就攞咗屋企個聚寶盤，就唔係一個銀色嘅盤，聚寶盤。即系红当当有啲烂， 系系，即系爱嚟焚烧冥强嗰啲，系嘛？ 冥强嗰啲系啦，冇错，焚烧冥强个路径咧，就好似系清明啊嗰啲啊，即系或者系做节嘅时候咧，咁啊将嗰个化宝盘咧就推去嗰啲位置， 系， 咁我咪就孭住嗰沓嘅 statement 咪起晒烧咯， 哦， 咁系好奇怪啊！出现咧嗰啲烟咧，阿嘉怡你头先讲得好啱，啲烟啲颜色系好奇怪 啊！是啊，灰白蒙，总之好怪的。 因为佢唔系普通嘅纸啊嘛，应该，所以烧出嚟有阵胶喺面啊，咪所以烧出嚟系有啲古怪的， 有少少，系有少少啊，有少少啊，系啊，冇错，我有都有呢个经验啊。 唔系，我想知道咧，大家而家咧，你哋譬如收到啲信咧，拆信件嘅时候咧，你哋系唔系都系会将个名咧同埋个地址撕烂佢啊？ 嗱。小弟咧就分 即應該咁講，我做呢啲嘢都唔係一個好擅長嘅人嚟嘅，喺度要公開表揚我太太啦。 係， 佢係會真係買一個嗰啲好大嘅 folder， 可以拆開中間有兩個釘，然後佢特登買咗個釘窿機咧，將每個月嘅電費單啦、管理費單啦、水費單咧，佢會跟翻次序分門別類。邊張交咗佢就入個 folder， 邊張未入咧佢就唔入個 folder， 然後就提我去交，咁然後佢就整好咗，然後大概一年嘅時候咧，佢就攞翻啲舊嗰啲出嚟燒毀咗佢嘅。 哦， 係啦，佢 keep 住有做呢個 process 嘅。咁咧，但係咧，我自己咧就對於咩咧，對於個人資料咧就好謹慎嘅。 係， 即係例如我哋咪早一兩個禮拜講個網購呢樣嘢啦。 嗯， 咁你會成日會寄嚟，即係 call hand。大別墅幾多號幾多號咁樣噶嘛，係咪先？ 大別墅 泳池咁樣係啦。 大別墅， 咁都 大別墅， 咁都寫咗一嚿好嘢喎，而家 咁 賣曬緊喎，睇嚟 咁跟住之後，但係你我係會好小心咁樣咧，係會將嗰啲包裹上面嘅嘢全部撕到好碎，因為有時可能會有你嘅電話號碼，可能最尾個四隻字啊，有個地址啊，有其他嘅 ID， 我會好仔細咁去搣曬先至抌嘅。咁所以你問我，我係一個好小心處理嘅人，我直情係有去揾過嗰啲咧淘寶有嗰啲咧，唔止一個好似 highlighter 咁樣嘅嘢、 哦。我都試過用嗰個啊。 係啦，咁佢就話可以喺上面畫畫畫咧，就可以遮曬所有嘢嘅。 係啊係啊係啊。 但我老婆話、算啦，你正正經經搣爛佢咪算咯。咁所以我而家就用搣嘅方法去處理咗一啲即係個人資料文件咁樣咯。 但係你搣都要將。同棄屍一樣，你要將佢分開抌。 哦，係係，咁所以咪最緊要係你個地址嗰度搣得最地址嗰度同埋個人姓名嗰度搣得最仔細咯。 係啊， 即可能係打直搣幾行，打橫再搣幾行嘅時候先至攞去抌咁樣咯。 係，我而家都係咁。係係我而家都係咁樣做咯，即係將嗰沓，但係咧通常啲銀行信咧教大家一樣嘢，嗰啲格式一樣嘅，所以你要將嗰、那個。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将佢分类，跟住之后将佢全部咧分翻第一页还第一页咧，咁你一搣嗰下咧就悭翻好多时间。 哦，即系个位置一样啊嘛， 冇错冇错，你 撕开咗个姓名资料， 系啦，冇错啦，就系嗰个位啦，咁样咯。 喂，同埋咧有一個錯嘅方法咧，千祈唔好學我，我就冇頭先一嗰啲咩揾個highlight 嗰啲，即系其實揾我都試過揾墨水，即係類似係咩咧？啲 side pen 啊。即係啲墨深色啲嗰啲咧，其實你調翻轉頭咧，你望翻個 statement 嘅後邊咧，其實睇到嘅， 係啊，睇到㗎。 正你睇到後邊，我試過有個方法，自己呃自己，大家千祈唔好試，因為啲係影印品嚟㗎嘛，即係影出嚟㗎嘛，即係唔係揾手寫，即係唔係有墨水咁。我試過咧嗰陣時係揾啲水咧浸佢， 得唔得㗎？我 諗住會化開， 濃情化不開， 不開。其實係化唔到，大家冇試。 喂，咦？你真係有諗過方法嘅喎、 哦？係啊，冇錯啊，即係危險嗰啲。 究竟兩位發生咩事？ 我哋講翻相先，我講翻相先。曬相嗰度咧，我想問兩位拍檔，究竟你而家手頭上喺呢、這個譬如雲端啊各樣嘅地方咧，或者手頭自己嗰啲 drive 咧？有幾多 T 嘅相起手？ 嗱， 嘉怡頭先又講啲實體相啊嘛， 係係， 即係曬出嚟嗰啲相啊嘛， 係啊，呢 有幾多 T 啊？ 呢個就係我覺得神奇嗰個地方，即係因為即係兩位一個就火燒啦，一個就水浸啦。咁我其實一聽到嘉怡話執相咧，我第一下個 concept 係打開個電腦，然後攞個 hard disk 出嚟，然後執，或者個電話有啲咩重複咗嘅相，即係例如好多係好無謂嘅相。例如我啱啱禮拜六日就係做呢個嘅工作啦。咩叫無謂嘅相？即係例如咧，今日我哋三個人食個飯。咁然後食 個飯， 影咗張單，嗱記得今日 share 翻，唔係 selfie 啊，係影嗰張單，即係我食咗327蚊，一個人除翻，哦 send 上 group 呢張單啦。咁其實你個電話入面有好多呢啲無無謂謂嘅照片，其實佢又霸咗你個記憶體好多噶嘛。或者有時純粹 cap 一張圖，上網見到呢幅圖好靚，就 cap， 唔係好靚啊，係見到呢個貨品好靚，你想 cap 低去揾去買。咁然後聽到其實你已經買咗啦，咁但係你唔會執呢啲噶嘛。咁 同埋我都想講啊，其實大家去嗰啲睇演唱會嗰啲咧，咪好中意拍片嘅。 係啊。 最後原來嗰啲片係大家會 delete 曬㗎。係 啊。其實你 所以大家可以唔使拍啦。 咁所以其實 但係隻手又軟喎。 係啊，所以其實係拍咗好多無無謂謂嘅嘢喺度噶嘛。所以我係偶然。然系会嗱，当然你问我好仔细地执，我又有呢个难度嘅。但我通常第一个会清系清咩咧？嗰啲 screen cap 嘅 folder， 哦， 即系我啱啱讲嗰啲啊，剩我就会好大笔，我呢堆 screen cap 全部冇用啊，或者可能你打机，可能我玩捉精灵，见到呢只好罕有嘅精灵，我 cap 低佢， 但其實當我玩到第二年嘅時候，呢只精靈已經通街都係嘅時候，咁其實係冇意思，咁我就 delete 曬嗰啲 folder 咁樣咯，係、啊，我就會執呢樣嘢。咁同埋啱啱禮拜六日都執咗一啲 social media。 哦。 然後我發現最尷尬嘅係咩咧？唔係啲相曾經自己個樣係點樣？ 個身形。 唔係身。 最尷尬個 身形。唔尷尬，以前靚仔啲，因為而家尷尬啲。嗰個尷尬係自己竟然會打呢啲 caption 啊！ 哦，係啊，係 啊，即係你會點解會咁樣講嘢㗎？ 哦，係 咩人嚟㗎？係 咩？我想睇 真啊！即係失戀要 po 曬歌詞嗰啲，哇！而家諗翻起會覺得， 哦，毛管道，毛管道， 我忍唔住啊，都係 delete 咗佢先啦。 哦，哇！咦，我又冇，我又冇特登咁樣睇翻喎。即系 我有啊， 咁你哋其实多唔多？阿一，你多唔多相噶？实体相？ 实体相唔多，其实唔多。我而家可能阿仔出世，我会好偶然，哦，我净系 save 低佢同埋阿女嘅一啲证件相咯。咁我会过胶，然后袋咗喺银包入边嘅。 哦， 系啦，咁就证件相又袋，即系可能 mark 低呢个系六月份影，呢个系佢一岁嘅时候影，咁都会 mark 低嘅。但系你话哦，可能平时出街影嗰啲就冇特别。晒出嚟咁樣咯。 哦，第時我同你開工，我攞菲林係咁同你影影到影到你一定要多翻實體相，等你要執啊啦。 喂，但我就兩者並存嘅，咁我就我其實幾唔中意我自己太多嘢喺個軟件啊卡上面嘅。 嗯。 咁我就已經係咧係訓練到自己咧係每個星期。即係一可能到周六周日嘅時候咧，有啲時間咧，我就會熄著咗個電話。即係首先我 cut 咗個電話同嗰個雲端嘅連線先， 嗯， 因為以為你自己 cut 咗咩？有唔同步就得㗎啦，即係你唔同步 upload 上去就得㗎啦。 哦， 即係仲要因為咧某啲牌子或者大家偏向嘅某啲系統咧，佢會拎up埋嘅，即係例如小弟咁樣，我有七部電話喺屋企嘅。 哇！ 唔知點解， 哇！佢唔單止間，佢唔單止住間屋大啊，佢電話都有七部啊，你點比啊？你話？ 如果喺香港，佢只係一個職業嘅的士司機嚟嘅啫。 係，唔係冇錯啦？啊，幾廿秒上落㗎，細佬你邊度知啊？轉左定轉右啊？唔係，我意思話咩咧？因為有時嗰啲系統拎up咗咧，其實你 A 電話影完咧 ，B、C 都係出現有張相嘅。 係啊係啊，我而家咪係咁咯。 系啦，咁啊出现咗咩呢？咦，我执咗 A， 但原来 B、C 都仲有嘅。 哦，唔系同步 delete 噶， 唔系噶，佢有啲系同步 delete，有啲唔系。 哦， 系啊，所以你要唔好行差踏错啊，大家。好，讲翻先，嗰样嘢就系咩呢？就系、是、其实咧，我开始咧就系每个礼拜都执。 嗯。 咁而我觉得好珍贵嘅相，第一咧就 bookmark 咗佢先，即系或者心形咗佢先。 嗯。 之后咧，我每隔三个月咧，呢啲相咧，我系会晒出嚟。 哦，咁好好喎！ 係啊，會曬出嚟嘅。咁跟住又似係咩呢？而家好多人就話用個社交媒體當係上報啊嘛，即係啲關鍵啊、重要嗰啲咧就 upload 曬上去。咁有咩事我咪 search 邊年邊月邊日去邊個 trip， 跟住就揾得翻嗰啲相嘛。咁但係嗰個都係畢竟係 social media 啊嘛，那個 social media 可以突然間看唔到噶嘛。 係。 咁冇曬咯。 係啊。 所以我就唔想咁後悔咧，我就其實每三個月曬可能十張或者八張嘅相咯。 其實我都覺得而家放實體相都係有啲温度嘅， 有温度。我而家曬完之後咧，我就通常咁個處理係咁嘅。唔好意思啊，大家因為我哋兩個見到有個鏡頭噶嘛，我通常咧都會掛喺我埲牆嗰度。 哇！咦，好正喎、啊，係喎、啊，哇，好多相喎、啊， 相 啊、你屋企嗰度，哇，好大啊，你屋企，哇， 哇，有嚟， 哇，我哋睇到啊，觀眾睇唔到，哇，好大啊，皇宮啊嘛， 係啊，切，所以咧，我覺得咧，其實呢個方法我覺得幾好， 係， 就我已經唔係上報添，因為上報咧。即係始終可能私隱啊各樣嘢咧，大家都要考慮啦。即係私隱意思係咩咧？我哋以前細個咪好中意朋友嚟啊，或者帶另一半翻屋企嘅時候，第一次啊，誒睇下我哋啲相簿啦。 嗯。 而家唔興嘅啦嘛，擺曬喺埲牆，一行入嚟，成個時間囊咁樣，行到未到廳啊，已經知道我啊前半生做過啲咩啦。 不過佢嘅前半生就好長時間，所以佢要間屋好大咁就可以睇得曬咯。我哋就淨係可以擺到近十日嘅嘢咁樣咯。 嘉怡話啲相有温度啊！ 我好明白，去到燒嗰下更加有温度。 這一個虛脫至死，拒絕是用期，但不知怎地敷去半張被，跟那一個早曾大氣，快白髮齊眉，然而又不甘這樣花光一世紀，捱不大捱不大，遺失中找絕解，來得快完得快，早午晚或火柴，牆很大床很大，誰執手擁上街，怎安排落雨路也繼續搖擺， 陈晓东呢首挖火柴，我想问嘉怡，你用火机定火柴噶？ 火机。 因为如果你用火柴，然后再加杯红酒，系好似嗰啲，好似嗰啲拍紧戏嗰啲咧。 我觉得跟住之后就哔 哔哔哔哔。错噶，唔好学啊！ 千祈唔好啊，大家好危险噶， 好危险啊！ 系啊，就啲虎门硝烟啊，都唔系真系用火嚟烧噶。 系咩？ 历史知识嚟，用水泥噶嘛？好似系咪啊？唔知啊，总之即系大家唔好乱用火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梵蒂冈宣布教宗方济各离世，终年88岁。在本港位于上环半山坚道的天主教香港教区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摆放方济各的相片，俾信众悼念。本身是天主教徒的前行政长官曾荫权话，对方济各离世感到心伤。他说方济各对中国充满爱心，改善了中梵关系，又说方济各是首个教宗公开表明要保护环境，认为值得各界记住。有教徒形容教宗犹如他们的父亲，说方济各尽心尽力，在最后日子仍然记挂住信众，为信众送上复活节祝福。也都有教徒表示伤感，又赞扬方济各教导信众何谓信仰。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提出要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意见提出要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发挥示范作用。意见指出，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允许符合条件的区内外资企业开展电影后期制作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台医生取得医师资格证书之后在区内开设诊所，允许境外知名仲裁机构在符合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业务机构，开展商事调解组织登记管理试点。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主持召开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王毅说，双方决定成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又认为滥施关税将严重损害各国的正常经贸往来，双方将共同致力于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王毅又说，双方要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树立更多新兴领域合作标杆，培育新质生产力，发挥资源产能互补优势，构建安全稳定的跨境产供链，共同抵制外部干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已经收到啲人嘅信息啊！阿司徒师傅啊，系用水去烧烟嘅，系啊，系啦。咁啊，小弟即刻上网揾咗一啲资料啊，喺1839年啊，钦差大臣林则徐去到广州禁烟啊，令到勒令啲外商全数缴交鸦片，并且苦没销毁。咁但系究竟点样处理大量嘅鸦片，亦都系一个难题。如果用火烧嘅话咧？烧出嚟啲烟或者会有害嘅，所以最尾咧林则徐喺 全部上晒瘾啦， 系啦，最尾咧就系用啲鸦片捣碎佢，即系整碎佢啦，再加啲石灰同埋水入边捞匀佢，再用潮水嗰啲退却嘅时候咧，等啲鸦片全数流入大海嘅，所以 咁啲鱼咪全部 咁我唔知啦，但系总之我记得，因为点解我咁记得呢件事咧，就是、因为嗰阵时考中史嘅时候咧， 系 有个朋友即系同学啦，写苦闷硝烟。 等阵先，点解考试你会知道佢写咩？你睇佢 就系派卷嘅时候，老师喺度讲话嗱，有一个咧，大家记得一定要记住，有个同学仔写错咗苦闷硝烟。就系写咗烧烤嘅烧，但系正确系烧毁嘅烧嘅。 如果俾我写，我都会系写烧烤嘅烧，好觉得似系用火烧。 亦都有朋友系写错呢个唔知咩元武门事变系李建和嘅，即系嗰位足球先生，亦都系我哋当时嘅即系中史科嘅一时佳话。所以你话读好历史系几咁紧要啊？好啦，今日咧即系除咗有我同嘉怡啦、老可之外咧，亦都有访问嘅。我哋即刻听张满元嘅访问啊！ 佢个样好熟面口，拍过唔少广告，包括经典嘅。 2002年7月9日，李先生超速驾驶引致车祸，令妻子昏迷至今。 又试过喺电影入面演一条光秃秃嘅尸体俾人周围搬，佢仲识得填词、舞台表演，多才多艺多到讲唔完。手下留情，做个尽责主持人，终于请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张满元。 好啦，咁啊，如是者就过咗三年啦。 系啊， 喺呢三年当中，系咪再进一步叫做确立咗你，我都系要做演员噶啦 ？No， 唔系啊， 唔系净系做演员，我要做拍嘢嘅演员。 哦，拍嘢嘅演员， 因为咧事完咧就咁样嘅，好似好多故仔同大家讲嘅，可以讲一世咁样。嗰个年代，你如果你唔好忘记咧，头先你都讲咗少少，就系嗰阵时沙士。其实我哋第一次去经历咗要戴口罩嘅年代，即系。有沙士要戴口罩，咁我哋做话剧嘅，对住做话剧排戏嘅时候戴住个口罩，咁同埋咧嗰阵时候开始咧，第一次试过真系因为有疫症咧，我哋停课， 嗯， 停咗成唔知几耐啊，即系嗰阵时一两句都叫好多，一句都叫好多啊嘛， 因為叫做 SARS 咧，就唔使翻學，變相有個假期。咁我哋咧，因為我哋同班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一至兩個同學咧，都係冇乜分配到一啲好好嘅角色，即係或者叫重要角色啦。喺我哋心目中，學校話重要，我哋覺得唔重要嗰啲咁樣啦。咁我哋做咗一樣嘢，應該係咁多屆得我哋有做嘅啫。就係咧，我哋發覺，不如我哋拍啲嘢啦。拍啲嘢，嗰陣時唔係好興拍嘢噶嘛，即係要真係要揾部機，即係有部DV 八啊，係咪 V 八定咩機嘅？即係好似咁，我都唔係好識嗰啲嘢。咁我哋個同學好中意拍嘢嘅，咁佢話：不如我做導演，你哋做演員啦。咁拍咩啊？我哋要讲我哋嘅古仔，咁既然我哋都冇戏做啦，咁我哋就做无戏做啦。咁点解叫无戏做呢？因为嗰套有阵时有套电影叫做《无间道》。 哦， 系啦，咁我哋咧，因为咧无戏做咧，即系因为无间道咧，我哋就做。 你讲呢个名叫无戏做啦。 咁我哋都系，我冇带首歌嚟，其实有首歌咧系净系唱无间道。 也待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看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走尽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路。 即系明明我已昼夜无间，日夜再排练，即系嗰啲咁样，就讲我哋讽刺紧我哋，即系唉想做咁耐都做唔到，都冇戏做。不过唔紧要，毕业啦，出去离开咗学校，继续做啦。就因为咁咧，除咗作首歌咧，我哋咧就将《无间道》呢个戏咧，我哋就照样就拍翻一次，即系当然系一个好短版，十廿零分钟嘅，仍然都有陈永仁啦，仍然都有刘建明啦。咁我就好明显啦，因为我冇戏做嗰个嘛，一定系戏里边嘅主角。咁我就梗系陈永仁啦，我有件皮褛嘅，系啦，就跛住只手咁样。 三年之后有三年， 系啦，三年，十年一年睇下老细，几时有俾主角俾我做啊？咁样咁啊，真系有天台先噶， 几好笑、 啊。系啦，咁啊攞住把枪对住阿梁朝伟，攞住把枪对住阿刘德华噶嘛，我就攞住本史泰尼斯拉。司机指住佢，咁原本就系我系警察边个知啊？我系演员边个知啊？ 哎呀，喂，几好喎呢条桥！ 系啊，咁啊嗰阵时就喺我哋嘅毕业嘅时候就首映咯。 哦， 系自己学校，所谓其实我哋只不过系即系毕业 farewell 啫嘛。不过我哋做个类似首映礼，我哋播翻自己条片。我系有俾呢条片阿麦兆辉嘅，我唔知佢有冇睇过啦。 系，咁呢条片对你头先你讲话我要立志做一个有嘢拍嘅演员有咩影响咧？ 梗系有影响啦。其实咧，我都系再去问翻自己，我系中意即系读话剧。点解我无端端去读话剧咧？我唔系。因为我中意做话剧，因为我想认真去读演戏，咁啊只可以读一间就系教话剧嘅即系一间学院。咁入到去咪开始学话剧咯。但系其实我心里边我系好中意电影嘅。我冇讲过，我系读中学嘅时候我已经不断睇电影噶啦。 哦， 俾你估，我一年睇几多部戏？ 咦，你咁样讲， 系、啊、 一定唔少嘢啦，起码一百啦。 哇！我又冇咁富有，八十啦。 戲院睇嗰陣， 係啊，嗰陣時冇啊，嗰陣時得錄影帶都未開始盛行。 哇！八十都好犀利，一個禮拜睇一套以上喎、啊、 我試過一日睇五套。 系 喺唔同嘅戏院啊！ 哇，劲！ 即系去完京都就去泰国泰，去完国泰咧就去百乐啊，岌晒头应该系 百乐嗰啲咩新都系啦， 系啦，即系类似铜锣湾同 总统啊， 系啦，完全即系嗰两区就走嚟走去咁样就。咁啊，當時仲要係好多嘅電影節啦，咩即係國際電影節啊，就一定係四月份嘅國際電影節，我就即刻就買曬飛啊，嗰啲入場睇咯，嗰啲累積，我又 mark 低㗎，真係邊個月份睇多啲，邊個月份睇少啲。咁嗰陣時已經培養咗中意睇戲，其實我唔係話中意做話劇，我都唔識做話劇，但係入到去係讀話劇，即係其實嗰個機遇都好好，因為《無間道》呢件事或者叫無戲做呢件事咧，因為佢要拍啊。 令我覺得又可以走翻去 camera 面前，因為我哋讀書係冇讀得冇得讀 camera acting 噶嘛，因為嗰個年代係冇嘅，係之後而家都有嘅，但我嗰個年代係冇嘅，純粹全部都係全部話劇。咁我就開始開啟，咦？即係我講咗咁多次呢一個咁嘅古仔咧，係今日先開啟翻嘅啫。係嗰、那個好似開啟翻我道門，我係拍嘢。 哦， 所以我讀完書之後咧，我做咗一兩個月話劇有關嘅工作之後咧，發覺冇乜嘢做咧。我就朝電影圈去進發， 係嗱，嗰陣時你拍咗嗰個李先生未㗎？ 李先生未拍，不過我嗰陣時已經拍咗 PTU。 哦，好啦，咁啊要講啦，因為咧香港嘅觀眾咧第一次正式認識張曼玉呢個名咧就係 PTU 啦，因為當時有即係最佳新人嘅提名啦。好啦，呢件事啊點樣發生？你點樣可以揾到賭 Sir 嘅咧？ 好恐怖嘅件事，即系唔系我唔系话赌场恐怖啊？赌场恐怖系必然噶啦。个恐怖系乜嘢咧？其实我哋嗰个年代咧，系会喺我哋个学生 common room 度咧，会贴张纸写住咧，乜乜辅导要揾戏，揾人揾演员，即系追咗家人要揾几个角色，咁我哋就会咧就打电话俾个辅导，跟住就去 casting。我哋有啲咁嘅纸喺度嘅，即系佢哋知道去揾演员。咁我哋去 cast 咧，我就 cast 咗一个叫做我左眼见到鬼嘅戏 ，Sammy 嗰套 系啦。咁讲当时多人都唔系即系知道有杜琪峰先生嘅，但系又唔系好熟啦，咁样即系亦都唔知咩叫游乃海啦咁样，去到先知哦，原来你就系游乃海咁样，即系编剧啦咁样，因为佢写剧本噶嘛。咁就第一日就见到 Sammy 啦，咁我就同佢拍一场戏。咁嗰次咧就留咗个印象俾呢间公司。 哦， 咁两间公司咧到咗。我喺 Year Two 畢業，即係嗰年嘅暑假啦，唔係畢業啦，暑假就突然間收到佢哋嘅電話，佢就話即係想揾我拍個電影。 嗯， 我話咩嚟㗎咁樣？我話即係警察咯，我都係警察啦，即係好多時都係警察啦。咁我要翻學嘅，唔係啊，暑假拍㗎咁樣。哦，暑假拍咁 OK 啦。咁但係你如果你認識杜生嘅作品，多數即係你一講大家就明啦，即係佢係好好嘅， 佢係真係暑假拍嘅， 唔係佢好好嘅，佢一定好過王家衛先生嘅，即一定唔會拖到咁長，冇九年嘅，佢拖你一兩年嘅啫咁樣。咁嗰次咧就唔係即係暑假，佢褪到去咧開學。 哦， 翻学先拍，咁我就同佢哋负责人讲，我开学拍有啲困难，我翻学噶，我首要都系翻学啦咁样。我话翻学啊，你几点放学啊？我四点，咁四点之后你得唔得闲？我唔得啊，我仲要排话剧，我要排家，即系巴金嗰个家嗰个古仔个话剧。我十点先至放学，十点啊，夜晚啊，我话系啊，咁佢就话，哦，咁啱啦，你十一点嚟啊？佢话吓，点解啊？哦，我哋拍个电影咧，系全部都系夜晚噶咋，系冇日头噶。咁我十一点嚟，咁我几点走？我第二朝要翻学噶。你翻几点？我翻九点。哦，冇问题噶，一月日光咧，六点我哋就收工噶啦。咁我点瞓觉啊？得三个钟。哦，三个钟，你咪翻屋企瞓觉咯。哦，我要翻学。哦，你学校咪得瞓咯？又话 common room 咯，你嗰你咪翻 common room 瞓三个钟咯。 边个同你讲？系制片同你讲。 系啊 系 啊。 咪二零同你讲啊？唔系啊，我真系 冇冇去到二零 咁似二零姐呢啲口吻嘅。 唔系二零姐，二零姐唔需要即系未需要劳动到去搵我哋嘅咁样，有一啲小角色咁样，咁就开始就咁样吓，咁都得，咁真系就因为咁咧就开启咗我朝头早九点翻学，四点之后放学排戏，排到十点，跟住搭车咧就去戏里边嘅广东道，当然人咪真系广东道啦，其实个香港仔嚟嘅，去香港仔拍六点咧就翻学校咧，大概六点半到，咁我就学校开咗门咧，我就喺屋企学校瞓到九点啦，我最早上堂嗰、那个。 哦， 几耐时间啊？ 咁佢唔系每一早都要系咁样时间嘅，有时我唔使翻学，有时要翻学啦。咁大概系拜咗十早到咯。 哦， 即系十个晚上咯。 系， 咁就系完成咗 PTU 嗰个戏 个拍摄， 咯。我嗰个部分。 你最多交手嗰系边个啊？华哥。 最多交手系华哥咯。 华哥 啦，黄浩然啦，同埋嗰几个阿泰啊、奇啊，其他几个侧边嘅 PTU。咁最多系阿华哥同埋阿黄浩然嘅。 哦，嗱，好啊，第一次即系拍。杜琪峰，哇，又有影帝任达华， 系啊， 啊嗰边又仲有邵美琪，系啦、啊，你作为一位咁想演戏，啊，即系好想喺呢个大人幕度，又中意咁中意睇戏，你当时嘅感受系点嘅咧？或者经历到啲乜嘢咧？ 咪唔知做紧乜嘢咯？嗱。唔知做緊乜嘢咧，就 好正常嘅， 佢好認真去做嗰啲戲嘅。咁譬如要行嗰啲車軌，即係其實我唔知阿麥斯有冇去過拍攝嘅現場啦。你可能你都聽過推車軌呢件事，咁有推車軌，咁即係咁 推個車軌係嗰個推個機啫，下面真係有條軌喺度噶嘛。咁但係咧，我就要喺個鏡頭面前一路唔知點樣行，呢要行嗰個車軌。其實咧，個車軌即係好多一格格一格格。咁其實咧，我要不斷喺度攬，但係要扮到冇攬到，哦、要好似係如履平地咁樣行。咁第一次就經歷呢一啲嘢啦，即係呢啲拍攝咧就做戲咯。去到現場好奇怪嘅，無端有對白俾我嘅。点解无端有个大头俾我嘅？即系我其实谂住即系做入边其中一个小警察嘅啫嘛。点解对白嘅？吓、啊？点解唔系讲咁多？唔知咁、啊，你知啊？杜生冇剧本噶嘛？去到现场先至递张纸仔俾你嘅啫嘛，都唔知咩事。咁同埋佢个戏嘅优点就系冇乜对白噶嘛，好多时都系用镜头去交代。呢个佢嘅电影语言啊嘛。咁去到又唔使做，净系俾眼神啊，望下跟住啊边个问到我嘢，咁我就企下起身啊，咁样唔知做乜，开始好似奇怪啲嘢。咁但系都好开心啦，但系又冇话好开心，因为觉得都系正常咯咁样。 一个独自在发烧，另外那位唇上结冰，负负得正，各取需要，多完了。也许上天不及我的，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去剪？ 有冇俾人闹咧？你第一次喎、哦，杜琪峰喎、哦。 一路拍都冇闹噶， 一路拍都冇闹。 You got it, you got it。因为咧一路咧都系拍一啲好简短嘅对白啊，我都交到戏嘅，应该都 OK 嘅，冇乜问题嘅咁样。我嗰次欣赏都做得几好，直至有一日咧，佢就俾咗个剧本俾我，即系几句对白啦，叫做 monologue 啦，就系嗰场咧我闹任达华，点解做乜唔行广东道？我追住制服就系自己人。如果你而家即刻去搵阿肥沙，仲有得掹，就类似有大概三四行字嘅咁样。作为一个演员，收到一份对白，即场俾我做乜嘢啊？分析咯， 系 OK， 第一句咁样有逗号 ，OK 咁样，第二句 OK 呢个句号 ，OK 呢一个 section 呢一个 bit 完咗，下一句就讲佢点解肥沙嗰件事 ，OK 分晒 bit 喺我心里画晒 ，OK，OK，OK，action， 点解唔行广东道？又话着得件制服就系自己人，咔咩事啊？喂，你快啲讲啦，唔好喺度拖啊！我唔系拖噶。做乜唔行广东道？一个 bit 嚟噶啦，有个逗号，我停一停。咁点解？ 你讲 系啦，我就讲。嗱，呢度有个逗号，呢个句。咁啊，杜生就佢类似啊，你唔好理啲逗号啦。我话编剧系咁写，你唔好理个编剧啦。类似啊，嗱，我唔 exactly 记得嗰啲对白，我惊啊，杜生闹我。即系类似就做乜？我唔系，我真系分析咗噶，我真系咁啊。但系其实最重要系咩咧？我背唔到个剧本啊。 吓， 因为拎即时俾我，嗱，我而家即刻俾份嘢你背啊，你都要谂一谂，即系你即时要好畅顺去将成对白去导入出嚟咧。其实佢系最想你咧，因为紧急 urgent 啊嘛，你唔再去救阿林雪呢个角色，阿肥沙，佢就死噶啦，就唔掂噶。你一轮嘴，其实要扯住，要喂你唔好再坐喺度咧，快啲行啦，一你仲唔行就会死噶，类似系咁样啊。喂，你做咩坐喺度？你仲唔行？佢就会死噶啦。咁我就將佢全部分晒邊，其實拖慢晒，其實一路係要記緊。咁其實啱啱臨時俾我嘅啫嘛，俾咗我幾十分鐘到嘅啫嘛，又要拍咯。咁全世界 set 好機位，一個定鏡少少推埋嚟咁樣嘅，就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擺定機位。咁我就好懊惱 ，cut 一路都冇俾人鬧。其實嗰刻杜生都冇鬧我，但係你去到15個 take 嘅時候都 NG。 15 take 啊！ 你有好冇意思、啊、 你係讲得唔够快。 我唔知啊，证明咗阿 Bandy 唔系点做过演员。你有冇做过，你做有做 演员。好少。 你下次你唔鍾意做，你下次俾自己机会，你一度做你嘅戏，你搵一场你自己做演员，我仲你做导演。我俾段对白你。你即时去讲嘅时候，其实你又顾緊情感啦。你又顾緊啲对白啦。你又唔系早一日俾我，唔似而家咁我哋可以早几日俾咗个剧本你，你可以记晒嗰啲对白。冇、嗯、㗎，即时俾，即时记飞子仔。同埋我唔系大台出身，大台出身就是即时俾你，他哋背得好好，所以大台的演员是即时记到。我不是啊，我唔系，我哋做话剧是用两个月嚟嘅一个剧本噶。佢即时俾我，我唔习惯，我又要记啦，我又想做戏啦。原来其实佢有冇个要求啦，我又唔知佢嘅要求啦，直至好后期先知。其实佢目的系想我好紧张，讲晒所有嘢。那个紧张唔系嗰个角色嘅紧张，好紧张嗰件事，你好 urge 讲晒落去，同埋亦都唔知道拍戏嗰种节奏，其实你唔拖得嘅，因为你其他嘢都并定扮并定扮啦，你咁样去拖嘅时候好难剪，同埋佢嗰个镜头基本上一系剔你，一系听阿华哥。咁其实佢有某一种嘅要求，我又唔知道，所以剔到第17 tick 嘅时候咧，唔系15啊，系17 tick 先至 OK tick。其实杜生我记忆中咧，佢都唔系算闹我噶啦，但系你好难喺一个后生仔，你咁样嘅情况之下，全世界等紧你收工咁样。最后嗰场嚟噶，差唔多嗰日系我拍成个戏最后嗰一场咁滞。全世界喺度望住嗰啲灯打打灯嗰啲咧，自己已经闷到咧，即系等住望住我咧，就喺度自己睇手机啊。系啊，嗱，其实我已经唔系讲 exactly， 仲有其他嗰啲我都未经讲啦。我望住，其实我系望住个镜头隔篱嗰个，即系嗰个摄影师，即系嗰个助手喺度教 focus 嗰、那个，佢其实已经喺度望紧手机，同埋喺度做紧呢啲动作嘅时候咧，我一望住，我心里唔好做啲咁嘅嘢，影响我嘅集中力啦。但我又即系新人，我又唔可以同佢讲，唔好意思啊助手，你可唔可以行开少少？同埋唔好拎住个手机喺度睇啊咁样，我讲唔出，我全部都要承受晒呢啲压力啦，后边大家等收工嘅压力啦，唔识做戏嘅压力啦，所有嘢都嚟晒。嗰次就系一个我成个戏系拍咗咁多日，系唯一嗰一日，我系觉得自己系好废咯。 系 有冇质疑自己咧？唉，我翻 APA 系咪要从 E1 读戏咧？ 我喺学校本身已经质疑紧自己啦，都冇戏做喺学校，嚟到呢度又俾质疑，已经系双重打击噶啦，真系。 系啊， 咁呢个就系嗰阵时最深刻嘅，即系头先你话俾人闹，其实就唔系因为杜生想闹我，而系我嘅表现咧，的确系同佢哋未 match 到，或者唔系，我唔识啦，我唔知啦。 嗯， 下次第时之后咧，我就好清楚咧，对白真系要接得快。其实而家到而家拍戏咧，可能阿 Benny 做导演就好清楚，可能你都会叫个演员啊，不如你讲快啲啊。你讲顺啲啦，其实真系要快啲嘅，有时好多时我哋个演员系脑里边系记紧对白，都合理系正常 嘅。我比较少发生呢啲事嘅，因为我嘅能力咧有限，我唔识得飞纸仔嘅。 OK 我自己比较少喺现场改剧本嘅。其实咧，我个原因咧都系同你一样嘅啫，就因为咧我有啲唔系可以即刻接受咁快转得到啊。即系有啲导演好劲嘅，譬如我见彭浩翔，喂，即刻可以改嘅。 系啊系啊， 我系唔得嘅，因为咧我有个毛，我已经入咗去啦。我系觉得呢场戏系咁，大约系咁。当然啦，譬如同唔同嘅演员，有阵时可能有啲对白上嘅修正，咁我明啊。即系譬如啊，呢句对话究竟有冇逗号啊，或者讲慢少少得唔得啊？咁我都明啊。但系如果你话成场戏改啊，或者突然之间有一个好大嘅处理，你即系你明明系推轨，而家变成 handheld， 咁我係做唔到嘅。我 最近聽翻阿杜生嘅一個訪問啦，佢都仍然都係咁講嘅。拍戲唔係一個佢預先要 plan 好曬嗰啲 ，plan 好曬咁唔使現場咁做乜嘢。佢現場去繼續，佢有佢嘅 inspiration 去創作嘅。 所以嗰個年代啦，我唔知而家係咪啊？嗰個年代啊，見到阿奶海喺度，佢哋有張凳仔嘅。佢有張台仔喺度寫劇本㗎，寫完之後就即刻攞個打印機打出嚟。咁跟住咧，杜生望一望咧，就即係做一個動作，攞支筆出嚟。 打交叉， 打交叉，就由头再写过，或者杜生就再自己攞去支笔，佢嗰支钢笔，定系唔知佢支笔就再写佢嘅对白，一路同阿编剧再 jam， 即系再 jam， 系佢系啦系啦去改，所以咧杜生唔系一路改，系去到先至定。 我谂我仲未有呢一个嘅份量去做呢件事咧， 应该唔系份量问题嘅， 系个真系份量问题嚟嘅，因为有监制喺后边噶嘛。 我猛咁兜你，我猛咁兜你噶，呢个系即系性格问题嚟嘅。 收到他的信，一声声又再见他，干的眼泪流在。 破碎的诗句，共我已没有感情。每一天总有些改变，它经不起这变迁，一刀两断，此笑无从避免。让我死心再莫怀念，此情和此景，我与我争你，看谁逃脱背叛的记忆。此情和此景，模糊的记忆，伤心叫没有。一幅幅涌进眼睛，浅出眼泪，浮现大笑一张脸，为我制造这表情。每一天像重温一遍，想找出一线曙光，只想发现爱是从来未变，仍然愿意珍惜昨天。此情和此景，我与我争拼，看谁逃脱背叛的极刑。此情和此景，模糊的记忆，伤心叫唤也不应。此情和此景，我与我争拼，看谁逃脱背叛的记忆。此情和此景，模糊的记忆，伤心叫唤也不应。此情此景，我与我争拼，看谁逃。 好，有李克勤嘅《此情此景》啊，转头翻嚟继续有手下留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跟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咗个 V 音，咁啊，今日咧都系解答另一个听众嘅问题，但系咧佢个问题咧系好相似嘅，都系问到个 V 音。佢问副主席英文点可以读得好啲 ？Vice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 有三个难处呢个发音 ，V I C E 跟住 P R E S I D E N T, Vice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副主席，好啦，第一件事当然是听返我哋上一集讲嘅 V 音点样读 ，F 音系声带震动埋加做弱多少少会变做 ，so vice vice vice 就唔系 vice 或者 vice but vice， 咁呢个 V 音咧系我哋广东话冇嘅，我哋广东话有花朵个花啦。有飞机的飞，但我们广东话是没有飞机或者花朵的，所以广东人或者香港人呢读这个 VM 的时候特别要留意，我们没有这个音，所以要重新学习。So, vice, vice, vice。第二个地方要留意的就是 president, P-R-E-S-I-D-E-N-T, 中间那个 S-I 呢，虽然我串法是 S, 但是我其实嗰个音咧系 Z 音嚟嘅 ，so 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好啦，第三件事要留意咧，就系 vice v i c e 嘅 c e 咧，其实系 s 音嚟嘅，所以 vice 就唔好变咗 vice 啦。OK， 唔好叫汪国正变埋呢个做 z 音，所以 vice s 音咧 ，vice vice vice， 同埋系短嘅。OK，vice 就唔好拉到太 vice 就唔得，短得嚟又唔需要急停。OK，vice 跟住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 咁咧。就可以读好啲呢个字啦，希望呢个听众能够读好啲啦。唔知佢系咩公司嘅 vice president 啦。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阿老可系 keep 住冇俾任何嘅反应嘅。 呢啲系方法演技嚟嘅， 系，因为啱啱咪后加而系 vice president 好听啊，小叔叔好劲啊，好听啊啲英文真系。 诶， 做咩事？ 诶。 hello， 哎，哎，唔系我个 headphone 嗰度出现咗问题，系， 哦， 系 ，sorry， 啱啱 headphone 出现问题，收唔到信号，突然之间，哎，唔好意思啊，好，晚上时间9:08啊，咁啊，翻到嚟我哋手下留情，啱啱即系提起阿张满元先生就讲起一啲同赌 Sir 嘅合作啊，性啊，咁亦都有啲飞子仔啊，一啲 NG 嘅经历啊，咁啊，即系当然要问下周嘉怡小姐啦，喺 NG 嗰方面有冇啲咩嘅经历或者有冇啲咩深刻体验过呢？ 我觉得有一个深刻体验呢，就係，一 shot 落。即係嗰啲一 shot 落呢，其实你守尾门嗰个真係好紧张。咁我解释一下咩叫一 shot 落先。咁唔知大家听众有冇睇近排Netflix 有个即係有个劇集呢，那个劇集就係标榜住每一集都係一 shot 落㗎嘛。 系 佢嗰个一 shot 落系一个钟头，咁，哦，我哋嗰啲冇咁癫嘅， 系 我哋嗰啲一 shot 落可能讲紧只系八分钟、九分钟都好长噶啦。咁但系咧，一 shot 落嘅时候，即系佢唔 cut 啦，佢唔会 cut 嘅。咁你前面嘅行位咧，当然要好精准啦。 系 咁，那个即系同个 camera 啊，同埋所有嘅演员嘅配合啊。道具啊，所有嘅行位你一定要配合得非常之好啦。 系 咁，我嗰次拍嗰场戏咧，就好多人嘅。 系，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接触一个叫做一 shot 落嘅，即系呢个叫做拍摄手法啦，我称之为 系 小弟喺中六嘅时候啊， 系 去电影资料博物馆。 哦， 咁就有一日无啦啦上上堂，老师话：诶，我哋今日下昼唔使上堂，我哋一齐去睇戏。 系 就系电影资料馆嗰度睇戏啦。咁跟住佢係播咗當時好似係任達華有份，係咪唔係任達華？ PBU? 任賢齊啊， 哦， 大事件一開始嗰度， 哦， 拉落去， 係啊係啊， 即係佢點樣拉落去嗰個大廈入邊，拉翻出嚟，有一班警察，然後全部喺度報緊，嗰度好似都六七分鐘㗎，我記得。 都犀利㗎，係 啦。咁點解我咁記得呢件事呢？就係嗰個講座嘅講者就問：誒，有冇人睇過呢套戲？我話我有睇過啊。大件事啊嘛，咁样，跟住之后全部人静晒，因为套戏系叫大事件，唔系大件。咁所以我就对自此啊，对于一 shot 落呢件事，我就记得啊，系啦，嗰个就系大件事嘅一开始嘅开头啦， 真系好大件事啦。所以咧，其实嗰啲一 shot 落咧，你头头出嚟嗰啲，你咪冇咁大压力咯。 系， 即系你可能前面头嗰一分钟出现嗰啲冇咁大压力。我话说我嗰一次系点咧？系我系守尾门。 嗯， 跟住之后系啦。前面咧就有好多行位，好多走位，跟住之后咧就去到最后咧，我就系捧住啲嘢出嚟。 系。 而我嗰啲嘢咧，仲要系 slick slack 嘅，要话俾听众知咩叫 slick slack 啦，即系有声啊！ 哦， 即系我捧啲嘢出嚟咧，有 slick slack 声嘅， 但系要夹嘅嗰啲声， 因为冇办法，佢个 物料就係有嗰，即係譬如膠袋，你一定要用膠袋。 係。 咁佢就有嗰個膠袋聲。 哦，但唔係要夾住，即係可能我零33分就要夾呢下嘅膠袋聲，唔需要。 唔 係， 佢就係唔想收到你膠袋聲，哦、因為通常你又有聲，會好多你收音嘅時候，你又會搭住咗，你把聲又好似唔好。咁盡量就令到你隻手嗰個聲又唔好咁大啦，但我又要捧佢出嚟再擺喺張台。 嗯。 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就。跟住又要就个机位啦，咁其实都唔紧要，重点系前面好似 NG 咗30几个的。 但系排咗几耐啊？ 我哋都排得耐噶，都排咗，我唔系好记得啦，都排咗都几耐噶。即系但系几耐嘅意思都梗系唔系好似人哋外国嗰啲排嗰种几耐啦，我哋嗰啲排几耐可能都系个零两粒钟咁就都几耐啦。咁咧 ，anyway， 跟住之后咧，咁我就一路喺后台就一路系咁等。即系因为一路都未去到我度就咳啦。 哦，即系其实你冇时间 rehearsal 嘅。 我冇出过去啊，跟住我就一路。 辅导可唔可以？辅导可唔可以俾我瞓阵先啊？辅导啊？ 唔系啊，你知唔知道？因为我有听到出面嘅状况，我因为我要 stand by 位，其实我又睇唔到出面啦，但我又听到出面嗰个状况系点啦，咁我就一路好似赛马咁啊，喺后面咧过到过到过到，即系咁开始。但系佢一过到你个心又开始跳咯。 咁你系会有副导演去 Q 你出，定系你系要听？ 我嗰个冇啊，冇人 Q 到啦，因为你要差唔多见到个机位，差唔多 去到你面前， 差唔多嚟啦，你就已经要自己跟埋同个机位要 cross 啊，因为我记得我系要 cross 佢。cross 佢，跟住再要拖慢少少，就佢反翻个机头转过嚟呢度。 即系可能做一个360度转， 少少半半咁样咯。咁跟住之后，哇！我而家 我听都觉得复杂、啊， 我讲都手心出汗， 讲都流汗啊。 系啊，即系两个加拿大都湿晒。咁跟住，咁跟住咧， 好彩我呢边三万闪你。 但系通常呢啲咧系你会系咁记住。嗱，一陣間去到呢、這個喺呢個 mark 位，呢、這個 mark 位我就行出去，係呢個 mark 位，去到真係嘅時候，哎呀，我 miss 咗呢個 mark 位添。 我又冇去到 miss 咗 mark 位啦，但係你突然間嗰句對白令你好大壓力啊。 嗯， 即係一段對白，仲要我嗰句對白要急講啦，就係、是、好似頭先佢講嗰個訪問，即係佢話一定要急講。 廣東道 係啊，即係咁樣講出嚟，哇，真係好緊張。跟住之後拍到我嘅時候。 是已经去到第几 tick 啊？ 好似30几 tick 啦，已经。跟住之后去到我嗰个时候，系我嘅第一 tick， 佢哋嘅30几 tick。 系系。 当然我梗系濑嘢啦。跟住之后，我想讲话有一个好资深，亦都好劲嘅演员， 系 佢就走埋同我讲，唔需要怪责自己。成日都系咁嘅， 成日都系咁， 即系大家都经历过。 咁前面嗰30几 tick 咪要 由 头 嚟过、啊哎。所以我咪话，我而家其实而家我睇 Netflix 嗰套啦，我啱啱睇晒啦。我其实完全入唔到戏嘅，即系我完全入唔到佢嗰个世界。个原因系因为我系咁好戥佢紧张啊，即系我系咁，哇！咦，嗰度有冇人 Q 咧、啊？ 演员。演员角度去、 啊、 去睇， 我就喺度睇，哇个 cameraman 点样转嗰个机位嘅咧？跟住之后我就喺度谂，哇，点解呢场可以有300几个人？点样控制嘅咧？佢哋你稍为一个错就满盘皆落索。 咁、哦、嗰次你自己去到第几 tick 先至？ 第二 tick 哦， 得好怪责自己嘅啦，已经。 再30几下先至有你嘅第二下， 咁又未去到30几嘅，都要几个 tick 之后咯。 哦， 系啊，但我都系一路喺后面直直 Q 啊。 喂，嘉怡啊，即系作为一个，即系你头先提出嗰个剧，咧，即系如果作为观众咧，或者演出经验唔多嗰啲咧，系叹为观止，因为咧佢涉及太多角色，即系唔似系譬如舞台剧 set up， 可能有8个角色咁样、 啊， 同一个场景或者转一转场景啫嘛。佢唔系，佢系成套戏由。開始屋企，跟住街坊，跟住去到嗰個盤問室， 係啊， 跟住每一仲要涉及咩咧？ 車 咯、啊，好多演員喎、 啊， 車咯、 啊， 好多演員喎、 啊，車啊，演員啊，飛機啊，佢又飛埋上天噶嘛， 係啊，冇錯。喂，但我想問，我嗱，即係作為可能聽眾同觀眾咧，其實呢一種嘅拍攝方法，梗係歎為觀止，梗係拍曬手啦，但係。 其實是不是一個追求嚟嘅？即係一個演繹方式。嗱，我舉個咁嘅例子，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立體多啲。當年咧，我啱啱入電台嘅時候咧，就要錄呢個十八號師座嘛。 嗯 嗯。 咁咧就聽翻好多故事，啲監製話：嗱，我就拎住個劇本，跟住我話監製啊，呢一句係咪個語氣係咁啊？咁已經係做咗好多事前功夫啦，即係早咗一個鐘頭翻去， 即係好似張本源咁樣， 分析逗號 幾句其實幾句就喺幾個前輩中間嗰啲咧去穿插嘅時候，哦係，嗯得啊，我一杯啊，咁類似係好短嘅啫。咁我已經問埋阿監製，呢個語氣大概係點？佢係好想飲啊，定係其實係？唔想飲揀緊嗰個狀態，唔啊嗰啲咧咁樣。 喜劇之王。 監製話：監製話你自己諗下先啦，唔好問咁多，好唔好 ？OK， 咁唔係我驚入去 NG 雷街坊，你知全部入邊粒粒巨星前輩嚟咋咁樣，你嘗試一下啦。你佢要克服呢一樣嘢啊嘛。咁咧再推翻前啲係咩咧？其實原來以前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又係一 shot 過嘅。 哦。 即係監製講翻，冇人問㗎。由入到去，由 technician 做 effect 到演员，一入去着灯，一路落嘅，落完之后就完噶。 吓，咁嗰啲 effect 咧， 系后直接跟住配啊， 直落啊，直落，全总之直落。 哦，即系我呢度一头讲住，即系洗衫咁，我就喺个攞啲碎纸喺度整，可能 系啊， 哇， 系啊， 咁系。一個人做定係兩個人做，即係你嗱，即係例如我而家好似嘉怡佢要做一個洗衫嘅過程啦，咁咪嘉怡自己做翻洗衫嘅生意 fit 配合埋啊，定係有一個專門做 Foley， 即係我哋電影就叫 Foley 嘅同事去做嗰個音效咧？ 嚇嚇嚇嚇嚇！嗱，以前有啲角色係咁，我自己目睹就係咩咧？可能係小對白嗰個前輩就行去嗰個棚後邊嚟做 effect 嘅，即係小對白嗰、那個，可能就一開始即係報3月29日咁样嗰啲，跟住哎呀哒咁样噶嘛，咁嗰个可能系得几句啊，独白之后得几句，咁我咪喺入边咯。咁但系据称以前系有一个专门嘅同事，就喺嗰个幕后边，跟住咧就做 effect 嘅，咁啊一路做啊直落噶，咁我跟住我就哇劲喎，咁嗰阵时我都知道大概嘅追求感系咩咧，唔好累街坊， 系 因为间房下一 lock 时间要做好低啲时间，咁、哎、但系阿嘉怡，我想问，即系拍摄呢啲叫一 shot 过，其实越嚟越多嘅，应该系大家即系讲追求，但系为咩咧？系咪为咗唔使做咁多后期？ 我谂我都其实咧，嗱，我睇完呢个英国呢一套剧集之后咧。其实我觉得佢系维修事率啦。 哦，即系个 gimmick 嚟。 唔系，我嗱呢一个，我觉得系嗱，当然佢哋好劲啦，即系不容置疑啦。佢哋嗰个劲系真系超劲啦，我觉得。 系。 咁但系我又喺度谂，如果佢呢个戏唔系用呢个手法，佢真系就咁拍咧，可能未必 draw 到咁多人会即刻揿去睇。 嗯， 咁但系就系因为佢呢个 production 令到大家都哇好想睇下佢点样一 shot 落啊咁样咯，而又做到件事，咁佢全部 real time 噶嘛？你知道我哋平时拍戏嗰啲，我哋揸车，我唔会成程车同你去，又或者其实咧，大家觉唔觉得咧，好多时咧好中意咧拍嗰啲戏咧。搭 lift 唔知點解由上面搭 lift 落去下面 ground floor， 但係好似搭咗 半個鐘， 半個鐘咁，即係好多嘢喺部 lift 度講。 小將射嗰球波都射咗一個禮拜， 射咗一兩個禮拜。 即係我哋即係好唔 real time 噶嘛，但係佢哋係好 real time。即係喂，咁你揸車去都有一段路喎、 啊。 我甚至乎有時喺度諗，哦，佢哋嗰啲係咪全部都係寫好嘅對白嚟嘅咧？ 哦，定係到現場爆嘅 嗱，因為係 live 即係 live musical 唔係 show musical live 都要 go on 嘅，咁即係其實係一定要唔可以停咯。 係、 但係我就覺得好大壓力咯，即係你完全地，我覺得工作人員好大壓力啊。嗱，你演員可能會入咗嗰個狀態啦，已經 係。 或者主要嗰幾個演員啦，係嘛？主要嗰幾個演員可能都入曬狀態啦。咁但係你隔離行過嗰啲，唔小心行多咗個人出嚟，擋到部機都大鑊係嘛？ 因為拍攝現場真係可以發生 你估唔到嘅任何嘢噶嘛。 啊啊啊、 我記得啱啱即係有去跟現場嘅時候啦。咁當然唔係一個叫做一 shot 落嘅一個鏡頭嚟、嗯，但可能一啲法庭戲啦。咁、嗯嗯、大家都係入曬嗰個情緒，所有嘢都 OK 咁樣啦。跟住無啦啦係拍曬以為好好嘅時候，無啦啦個收音同事話：誒唔得啊，要離過咩事啊？原來現場 有聲， 現場有聲。咁、那個聲係點嚟呢？就係嗰棟嘅 building 每隔唔知幾多分鐘。就會有一個自動嘅空氣清新，就轟，咁、 哦、 就達到個對白。咁、哦、但係呢個係因為係真係好細聲，好細聲，或者嗰啲雜音我哋可能一般耳仔聽唔到，係收音嘅同事佢用專業嘅器材先至聽到轟嗰下。咁我哋問有冇得識，冇得識，因為呢個係中央嘅，即係佢哋嗰個大廈嘅中央 setting 係傳統大廈，搭正就會有五分鐘嘅轟㗎啦，咁樣，咁所以就係、是。又要由頭嚟過咁樣咯。 哇！呢啲真係好 sad 噶，我覺得。所以我睇翻嗰個劇集嘅 Making of 咧，我係戥佢哋好驚咯。我見到嗰啲渣泵咧，即係收音嗰啲咧，我見到佢哋。我哋拍嘢成日唔小心會穿泵噶嘛。 係。 即係好多時個泵咪倒咗入啲咧，咁啊觀眾就會喺個鏡頭度就會見到， 或者有啲觀眾會特登教 0.25 速，然後睇啊，你邊個位穿崩 啊？係啊係啊。咁、啊、但係我見到佢哋嗰啲都離好遠好啦，佢哋都好驚會穿啊，大佬，真係好驚啊！我覺得嗰個戲真係好犀利，真係好犀利。 系， 但我而家反而有另外一个问题，即系喺呢度衍生嘅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即系嘉怡，即系而家即系识个演员去睇戏，同我哋普通观众睇戏会唔会嗰种嘅投入或者睇嘅嘢唔一样咧？ 会啊，其实我冇咁觉嘅。其实平时睇戏咧，我都系俾自己放咗入去先嘅、嗯，即系都系投入咗先嘅。通常睇第二次先睇其他嘢嘅。咁但系呢一个戏咧，实在太出色啦！ 嗯， 佢真系令我入唔到去啊！ 系， 即系我真系入，我因为我觉得哇， 做边个好咧？做阿家姐好啊，阿妈好啊， 系啊， 定系嗰个女警好咧？ 系啊，即系我觉得哇，好嗰啲所有人嘅配合太精准啦！咁我就即刻我就变咗我反而投入唔到个角色，因为我睇緊佢个 production。同埋我啱啱之前睇过一套电影叫做 Substance 啊。 哦知边套。係 啊，咁就係、是、我觉得嗰套都係令到我叹为观止嘅。 嗯。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以前睇戏可能会睇演技啦，但係而家譬如我睇戏呢，我会睇点解个演员冇做，但係个感觉个 impact 咁大啊！ 哎呀， 咁就系、是、 喂，呢、這、一个可唔可以？喂，嘉怡，呢、這个可唔可以称呼为 职业病？ 系咪用病咧？系职业嘅瘾啊！即系咁讲啊！ 有少少， 即系咧，因为嗱，其实你又接触咗好多前辈啦。咁我呢边其实都有前辈啦，就系、是、刘淑仪姐姐啦。咁啊，淑仪姐咧，其实都系会同我经常分享啦，呢排睇咗啲咩剧啊？呢排睇咗啲咩电影啊？咁佢嗰啲即系如果你话情绪太波动嗰啲，佢唔敢去戏院睇嘅。咁我问点解？我会即刻喊，我同埋我会即刻笑，系会好夸张，我唔得噶，我唔可以喺人面前做啲咁嘅。呢个第一，第二咧，佢系同阿嘉怡头先讲，阿一问个问题问得好就系、是、咧，其实呢个咧应该系撇不去的，因为阿淑仪姐其实好耐冇喺幕前演戏。但佢每次睇每一套劇咧，佢都會投入其中一個角色，跟住一路睇嘅時候咧，佢就會同因為側邊佢先生又陪佢睇啊，或者係點樣啦，佢只會講出嚟嗰樣。呢場唔係咁做啦，呢場唔使拖咁耐咯，我覺得。佢會每一集睇完之後，佢會自己有好多 comment。一个系演员嘅人， 系啊，同埋咧，我嗰阵时睇过有一套叫做《荷里活》咩，《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即系嗰套系咪 Brad Pitt 做嗰套咧？我系睇完之后，我系一路睇咧，我笑到拍灯啊！跟住啲人咧觉得我做咩咁好笑啊？因为我睇到个导演有几蛊惑啊！同埋個編劇，即係佢哋係用緊個鏡頭個語言啦，同埋用緊嗰個劇本啦，係同緊觀眾喺度玩緊。你估我係咁咩？我又唔敢啊！你估我係咁？我又唔敢啊！即係你會有一個大家喺度 喺度互相 V 混混， 系 V 混混嘅时候，系啊。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好正。 但系会唔会觉得攰咧？即系有时其实我都系想放松睇套戏，但系就好自然攞咗一啲好专业嘅一啲 angle 嚟睇。即系例如小弟嗱，即系唔系话即系有份参与电影制作好多年啦。但系如果其中一个睇戏嘅时候会留意嘅嘢系咩咧？啊，个主角究竟几多分钟先出场？ 哦， 即系、 哦、因为系啊，因为你编剧， 我就 睇 冇理由去到第五场先出嚟啊嘛。但系佢真系拖第五场咁劲嘅，咁我就会开始睇。但我真系会对住个表，喂喂，六分钟啊，仲未出嚟，仲未出嚟咁样。 系，我谂编剧啊、演员啊、导演全部都有呢啲咁样嘅。但系嗱，如果你问着我，如果啲譬如好似湿神晒呢啲咁嘅戏咧，我系睇得津津乐道嘅，我唔会觉得攰嘅，因为我觉得佢哋系好叻。同埋我會覺得哇，嗱呢啲咪教材咯，呢啲咪勁咯，驚慄片咁拍噶嘛，唔係個演員做噶嘛，你使乜要個演員驚啫？演員唔使驚噶，即係我會睇到，即係哇人哋係咁樣拍噶，同埋人哋所有人哋擺盆花都有意思噶，唔係移過少少遮穿崩啊，即係你會睇到係哇好正啊，我會即係好開心咯，即系会睇得好开心啊！咁当然，咁你都亦都会有时睇到啲令到你好懊恼嘅， 系系， 即系你哇，点解咁拍啊？哎呀，点解呢度咁啊？即系当然 唔系啊嘛， 唔系啊嘛， 试 或者通常我哋会咧好得意嘅，我哋会约几个导演啦、啊、朋友啦、啊，会一齐入去睇，跟住一齐入去啊，厉害啊！咁都得，即系咁样咯。 真大胆， 真大胆咁 样。嗱，假设同行外嘅人睇，会唔会佢哋沟通唔到，唔明白你讲啲咩噶？ 我唔会讲嘅，但系佢哋会觉得我做咩咁大反应咯？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哇，使乜笑咁啊？或者使唔使咁喊法啊？假嘅、啊。 不过唔系近年，我觉得咧有好多上嘅电影之前咧，即系你如果睇到啲访问咧，你入去睇嘅时候系好唔同噶。即系我做访问都系噶，同佢哋讲，喂，其实你想观众入到有啲咩感受？咁佢哋讲咗啲嘢出嚟咧，即系个引子啊，即系你入去睇咧，系零舍唔 系 睇到啲 details 嘅，系啊， 系系。小弟最近喺其中一个 YouTube channel 嗰度都睇话一啲旧时佢哋攞翻啲电影嘅导读啊，即系例如星爷佢会导读翻功夫点解要咁拍啊，或者大内密探零零发，可能阿谷德超先生佢会导读翻啊，当时呢场戏发生啲咩事，点解会咁样作啊，点解会咁写啊？你系会发现哦，原来呢套戏用呢个 angle 睇系有啲唔同，系几好笑嘅、哦嗯。所以嗱，即系呢啲有机会再同嘉怡再探讨落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马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教宗方济各离世，终年88岁。梵蒂冈发言人话，方济各嘅遗体最早可能会系星期三移至圣伯多禄大殿，俾信众表达敬意。预料枢机主教会议会喺星期二作出正式决定。方济各出任教宗12年，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系喺寻日。他坐轮椅现身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为数以万计信众送上复活节祝福。多国领导人表示哀悼。昨日同方济各简短会面的美国副总统曼斯说，当时方济各明显病重。英皇查理斯三世说，他和夫人卡米拉心情沉重，对方济各为信众的不懈奉献表示敬意。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方济各在任内始终站在最弱势、最脆弱的群体一边，而且他非常谦虚地做到这一点。复活节假期最后一日，有外游之后回香港的市民说，内地除了消费平，也都能够感受香港没有的农耕生活。有留港消费的市民就说，香港有很多特色文化景点和活动。在西九文化区的咖啡节，有档主说，人流和生意额都比预期好。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今年复活节假期期间，本港餐饮市道非常淡静，生意跌幅比原先估计的更大，跌幅达到三成。但一些有举办活动的地区，例如西九文化区和启德体育园等，就能够吸引人流， 证明多举办不同活动能够令市民留港消费。南韩前总统尹石月涉嫌发动内乱案第二次庭审，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尹石月出庭受审。开庭前，法院考虑到公众关注度等因素，允许传媒拍摄尹石月进入法庭的场景，其后要求传媒离开，并正式启动第二次庭审。韩联社报道，在庭审中，尹石月的律师和作为证人出庭的军方官员出现激烈辩论。证人指称尹石月在发布戒严令当晚下令军方从国会拉出议员。尹石月方面就持续质疑证词的可信度。尹石月在今个月14号出席案件首次庭审的时候，已经否认检方的全部指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8,754点，跌3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224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1，日元140.99，瑞士法郎0.807，加元1.381，人民币7.29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413美元，卖出3,415.1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阿女，我喺信箱度收到张传单，话有平烟卖，仲可以用电话落单添。 边度有咁着数啊？嗰啲系未完税嘅私烟，海关会拉噶。买卖私烟均属违法噶，最高罚款100万元同监禁2年，仲会留案底添。快啲打海关举报热线2545-6182，向海关举报啦。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兩個鐘帶來不同醫學資訊，健康小知識。 我是精靈一點主持鄭瑞文，星期二有風濕病科專科醫生講下大家成日聽到但是未必知是什麼的紅斑狼瘡症，除了會生紅斑之外，還會對器官以至神經系統造成什麼影響呢？ 精靈一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電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就定了，周嘉怡已经给多次机会你。 好，现在来到时间是9:36， 跟住之后气温和湿度， 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8%。 好，好啦，咁啊，除此即系除咗呢个嘅天气报得好之外，我哋啱啱都收到一位听众嘅message， 咁啊系我哋嘅一位监制阿胡世杰先生。呢半个钟好好听、啊，你哋 真系噶， 系啊，应该多啲利用嘉怡啊嘛，你同佢都系电影人，呢啲题材好听啊，因为胡世杰先生都系一个文化人嚟噶嘛、哦，虽然大家睇唔出，系啦、啊，就好似我咁都知睇唔出，但系其实我哋都系文化人，所以佢好中意听呢啲嘢。 世杰啊，其实咧你要提埋我嘅，因为我系香港而家独有一个叫做用脚演戏嘅演员嚟嘅。 哦，系系系， 用脚演戏。 因为阿何亨唯一一次参演是用对脚嚟参演嘅，脚模啊，你称之为 唯一一次。不过是俾队长可以拍完一场都几分钟的戏咧，最终是剪到净系见到对脚。而對腳亦都顯示到成個 character 嗰種兇殘啊、 暴力啊、 兇狠啊，好難演嘅，你知唔知啊？淨係揾對腳演， 好叻啊！我直頭覺得你 係啦。咁啊，除咗我哋即係聽眾啊胡世傑先生之外咧，亦都有個我覺得幾得意嘅，就回應翻我哋頭半個鐘話講燒相嘅一位聽眾啦，阿 William 啊。他说他试过烧文件啊，烧到大厦出通告啊，谂住清理老豆的私人文件单据，结果大厦管理处话唔得，但好彩嗰阵时已经是最后一批喎，哇！真系见到有埋个大厦个通告，所以大家真系冇乱嚟啊！ 佢个电话都收埋几多相，呢张通告 嗱呢张值得呢张值得 keep 啊！呢张相 佢令到大厦出通告，佢好值得纪念。 咪引蛇出洞题啊！建中都犀利啦，佢话佢都有烧。燒私人信件的習慣嘅，咁佢話唔知道因為行業的便利關係咧，佢拎咗去呢一個燒烤場嗰度燒，即係人哋 BBQ 嗰啲。 層出不窮啊！ 切勿生火，切勿生火， 好危險啊！好啦， 唔係佢順便愛嚟透露咯。是吗正晒 嘅。啲人话你攞啲人话咩嘉怡即係烧自己啲相唔怪之会头晕啦。好啦咁即係除咗即係有一啲烧相嘅有趣事啦，有嘉怡同我哋讲下一啲即係电影人去睇电影嘅过程之外，今日都仲有415喎，係咪呀老婆。 係呀冇咗啊 ,Connie 啊市参事嘅第三集。咁讲到呢一位嘅喺华埠长大嘅一位少女呢，咁啊，試過迷惘少年啦，咁啊，媽咪就話：，出翻嚟社會做嘢啦。咁我就出翻去社會咧做義工先嘅。咁啊，義工之後咧就做翻譯。喺翻譯經驗上邊，究竟佢之後如何進展，如何又去到市參事呢一個位咧？不如我哋聽聽啦。 嗯。 唔願信命前生早注定，離愁夢裏仍是家鄉，要將今生。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烟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挨死悭胆粗气壮，从未怨过命。生都打拼，我是朝朝娘。 最记得的话呢，就是记得帮一个租客翻译呢，他那个业主就说他随便将这个他租给其他的人， 嗯， 跟他完全无关的。他说这个不是，是我兄弟来的。他说很明显这个你两个人都不是同一个姓，你怎样是兄弟呢？那个业主就说你提供给我看你怎样是兄弟。那个律师是白人来的，是租客律师，他在帮助翻译。那他一直说他自己是兄弟。那我就说你是血缘兄弟啊，你怎样是兄弟啊？他说我们同一个地方来的，同一个乡下。他就 是 我们同一个乡下，我们不同姓，但我们同一个乡下， 哦， 所以他我就说他是兄弟， 嗯， 我说哦明白了，所以我就说他不是有心呃个业主，而是我们的文化 成长里面， 你如果同一个乡下来的你是兄弟，你是 同乡兄弟嘛， 是啊， 或者同村兄弟嘛， 没错，这个是真的他这样想，他是没有心呃这个业主的，你只是可以翻译他讲过的 正确准确的翻译， 你不可以 感情 是啦，你不可以想他讲什么的嘛，所以我问他之前我就告诉律师听，我想这个是这样的情况，我可不可以问这个问题， 嗯， 那就代个律师问这个问题啦，帮他律师做了这个翻译去问这个问题，那他这样答回给我，他是个同村兄弟，那我就解释回给个律师听，以导致于个业主和个法官，但这个其实是个 arbitrator，那就说哦明白了，这个是你给个机会他啦，你不可以赶他走， 是是是是。 即係唔係刻意去捏造一個大話，而係我哋個文化成長，我哋嘅關係上面。 我唔單止咁，我係潮州人，隔啲楞啊！你同姓啊，你或者係潮州人，你已經係兄弟啦。你係隔啲楞啊嘛，我哋集崩一齊噶嘛。係 啊，我哋個祠堂啊，個名隔離嘅咋，咁樣即係冇血緣關係。咁所以希望都佢哋知多少少就明白，即係因為法律上都可能有啲嘢佢哋要理解，又唔可以咁哦得過且過咁樣。咁呢個過程裏邊翻譯啦。咁係咪翻譯都聽到好多啊？其實你又喺 Chinatown 即係呢個華埠長大，見到有好多華人唔同嘅年代發生咗唔同嘅問題，語言上面就咁樣，你係咪翻譯嗰度都慢慢都培育到啊？喺你眼見嘅華埠以外嘅一啲人生活上嘅一啲小需要， 就係因為咁樣咧，喺嗰個情況之下咧，就發覺到啊，唔係淨係普通嘅翻譯，而係你要能夠了解到文化，我哋去幫助到佢哋。原來唔係淨係做翻譯，仲有好多嘢原來我哋可以做。咁當然嗰個 case 就贏咗啦。咁我就好，所以就覺得好開心。咁贏咗之後就會覺得哦，原來我所做唔係淨係翻譯，而係喺嗰少少嘅喺嗰個時刻啊。如果能夠係因為我明白到我哋嘅文化，能夠去幫助到嘅時候，原來係可以改變到人嘅 個結果， 係一個 生活， 生活係可以改變改善嘅。咁我諗從嗰一刻開始咧，你就會覺得啊，原來我所有做嘅嘢，咁我就會諗我點樣能夠幫到而家依個同我講緊嘢嘅人，去幫助到佢哋。 係作為一個慢慢開始形成咗一個中間人嘅 image 嘅咯，會唔會有即係你自己 覺得？ 咦係，我哋就互相作為一個橋梁啦。翻譯之後喺政府邊個部門工作？ 之後咧，咁我第一份而家係社區青年中心啦、，CYC。咁啊，之前咧就係三藩市防止罪案中心。咁啊，三藩市防止罪案中心咧就專門幫即係受到罪案啊嘅一啲受害者啦，幫佢哋做翻譯。咁啊，同埋即係防止佢哋受害啦。咁啊，然之後另外一份咧就係社區青年中心，係專門幫青少年咧犯罪咗。咁啊，即係英文就係 juvenile probation。咁但係佢係唔識得講英 文 嘅新移民嚇，新移民青少年同埋新移民嘅家庭。咁佢哋要上庭噶嘛？咁啊，点样可能够帮助到佢哋上庭，同埋点样可以帮助到呢啲青少年改过自身？咁呢个就系我头两份嘅社区嘅工作，直至到我26岁嘅时候，先至系正式开始入到去市政府做总工嘅，成为立法助理。26岁女其实唔识好多嘢，你要自以为是，以为自己识好多嘢，但系其实入到去就知道原来系完全唔同嘅世界，亦都系因为咁样咧，就觉得啊。原來世界上又係好大，好多嘢要學，咁所以就留咗落嚟。 你工作有冇面對住一啲，唉，哇，呢個 Connie 啊，我去發瘋，即係或者係你同意啲嘢，所有嘢有冇哇？呢個環境上面有出現啲咁嘅情況？ 當然啦，二十六歲女，好多人都話，誒，佢得咁年輕，都唔佢都唔知邊度廁所喺邊度，市政府裏邊，咁又或者同埋再加埋就係、是，你年輕。被人歧視又好，身為女性被人歧視又好，係一個過程嚟嘅。 多唔多啊？我想問。 多好多，但係亦都係因為我嘅成長過程，就會覺得呢一個係必須面對，我唔會覺得因為有咁樣嘅情況發生而會覺得 情緒唔好或者係唔認同自己。 係 因為係咪一個 package 論呢？即係好多時就誒係咁嘅咯，我哋要做好自己，呢一個先係我哋嗰個添加劑嚟噶嘛。 你嘅生活係咁樣嘅，因為我覺得無論你喺當其時，無論你去邊一個環境裏面，我相信你都會受到歧視嘅。呢、這個我覺得係冇辦法去能夠改變到。 咁啊，跟住就喺政府工作啦，入咗市政府。跟住就市參事啦，咁啊過程裏面就開始成家，係幾時開始？幾喺個奮鬥過程裏面幾時出現你一個真命天子呢？ 我26歲已經係嘅、哦，同一個人嚟嘅。 哦，係啊， 係啊，因為嗰陣時候 一路佢陪住你行噶啦。 係啦、啊，因為我嗰陣時候咧喺華埠度大，咁咧佢係意大利人嚟嘅。 哦、 如果你知道咧，華埠咧就喺華埠同埋意大利區 beach 咧， 係其實一隔一條街嘅，嗰條街就係我住嗰條街嚟嘅，就係喺麗安殯儀館隔離。係係係。咁啊，麗安殯儀館就係其實就係華埠同埋意大利區嘅邊界啦，係啦，嗰個界嚟嘅。咁啊，佢咧就喺嗰度大嘅，咁我就喺翻，我又喺翻同一個街度大，呢個就係我 嗰條馬路咋。 係啊，咁啊嗰陣時，咁佢同埋佢嗰陣時已經識我阿媽，又識我細佬嘅。 咁咧佢咧嗰陣時候我媽咧就譬如講佢好人嘅，咁我媽咧譬如講買米又好啊，買餸都好啊，佢睇到我媽，佢喺嗰度泊車嘅，佢喺麗安物業嗰度泊車嘅。咁我見到我媽嘅時候咧，佢就會幫我媽咧拎嘢幫佢睇到即係擺攞去我屋企嘅，所以我從十幾歲攞已經認識佢嘅。 哦 ，OK， 即係細細個已經認識嘅一個意大利嘅朋友。 咁啊，直至到我26歲嘅時候，咁即係我哋都 好順理成章。 係啊， 同個家庭嘅網絡咁。 係，但我哋從來都未結過婚嘅。 係， 因為我覺得唔需要。我哋將我哋即係好多人嗱，結婚其實係一件好大陣仗嘅嘢，你都好多人即係都擺好多錢啦。 係。 咁。呢個點解我係一個慳妹嚟嘅原因就係咁樣，我寧願將結婚嘅嗰啲錢買落去擺訂擺間買間屋， 係 三人成買屋唔容易嘅喎， 係關係上就唔係夫妻， 唔係係 domestic partner。 哦，咁點樣喺呢個關係上面，其實如果可能一香港朋友就話啊。不過呢個年代都好似係有 好普遍啦，你住埋一齊咁啊，咁但係我哋決定有 B B 嘅時候咧，係一定我哋買咗間屋先，我哋非常之有步驟性嘅。 媽咪贊唔贊成咧？媽咪都係一個比較傳統啦，我相信嗰個年紀，阿女你咁樣唔得㗎你啊，你咁樣可能啲親戚唔知點樣睇你㗎吧？ 我媽咪反而冇乜所謂， 細佬 啊，我諗係佢媽咪嗰度咧就比較保守啲，咁所以咧佢媽咪就話誒點解你哋唔結婚咧咁？但是我媽咪同我諗同我 partner 佢嘅媽咪兩個都就睇到就係我哋話唔係我哋將呢筆錢你唔使俾我哋結婚啦，你不如幫我哋買間屋啦。咁我哋諗都係，因為我哋買屋嘅時候係2011年，即係我哋都有翻咁上下，應該買一齊十年以上啦。咁我哋先至決定買屋嘅。咁我哋買咗間屋，咁佢又成為三藩市消防員啦。咁 好高大噶噃。 系啊，咁所以我哋2011年嘅时候买咗间屋啦，咁我就我哋可以，即系我嗰阵时已经30几岁啦，我应该定落嚟啦。 喺呢一个关系上面，我想问多少少，系咪两个都共同系朝住呢个方向噶，定系有个拉锯嘅过程嘅咧？ 即系可能消防员啦，我谂我哋两个共同点就系有觉得系正义感啦。但系，我覺得佢就比較稍為正義過我啦。 哦，仲正義過你？ 我覺得我比較寬， 即係佢係咪帶住少少犧牲？因為消防員其實真係唔單止係正義感嘅，我覺得佢哋係亦都唔係話淨係追求嗰、那個即係工作上嗰個虛榮啊，係冇虛榮嘅，辛苦有。好辛苦都有，即係不停可能係批 budget 啊，面對住唔同嘅一啲嘅危險嘅隱患，佢哋要做好多嘢啊，即係作為一個即係付出多，收穫唔係成正比。 我諗佢哋對佢哋眼中嘅收穫唔係好似我哋嘅眼中收穫啦。我諗好多人可能係錢又好啊，地位又好啊，即係明星啊咁樣都好。但係佢哋嚟講，我諗係如果佢哋救到一個人或者幫到一個人，佢哋就會覺得一個係好大嘅即係 reward。但係我亦都覺得佢哋嘅貢獻係好大，因為佢嘅貢獻唔係好似我哋。平時即係可能係時間啊，或者精力啊，即係我個人嚟講啦，覺得，但係佢哋有啲對佢哋嚟講，其實係一個生命，生命上有一個貢獻，即係你可能今日出去去救火都好，你可能唔係即刻嘅感覺到，但係其實喺長期性對你身體健康咧係有一個好大 係冇錯，好多香港嘅消防員我都聽過 肺癌啊，好多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因為吸入咗一啲可能係一啲唔同或者係污染咗嘅一啲嘅氣體咁樣都會，咁所以真係要向消防致敬啦。即係當然啱啱係我哋年頭嘅時候，即係 LA 嘅出現個火，咁大家都見到好多。消防員都不辭勞苦，咁可以多啲支持嘅，即係見到佢哋可能係即係 support 下佢哋啊，或者見到佢哋一啲係喺街會，可能如果見到佢哋都走埋同 say hello 一句說話咁樣，即係 respect。好啦，咁啊一個咁好嘅關係，大家又冇，即係我認為有啲人係覺得係嘅，因為大家工作已係消防員，跟住你又參與政府工作，小朋友又點咧？即係準備有小朋友嘅事。 我哋成日嘈交，關於邊個有邊個去洗碗啊，邊個去煮飯啊，邊個去湊仔啊，邊個去接仔啊？依、這個係即係尤其是我媽咪過咗身之後咧，我諗咧，我哋要人幫我哋咧，或者幫自己啦嚇，依、這個係。 一唔容易平衡到嘅，因為佢又忙我又忙噶嘛。 係咯係咯。 咁啊，所以然之後佢會覺得佢嘅工作好重要，我都覺得我嘅工作好重要。咁所以咧就要彼此去犧牲啦。咁啊好在我仔咧而家十一歲咧，即係大過咗好多，咁啊識得自己去搭巴士翻學啦，即係最基本嘅翻學同放學唔使人接送咧，已經有好大嘅幫助啦。 遇上風眼你紅，用我心做英雄，难关有我共你守于心，再抱拥能得你认同，是个真实英雄，流干我热血心未动。 先生的正歌啊，即系呢一首是真心英雄啊，系嘛正啊！我一期咧就 mix 呢一段嘅内容嘅时候咧，我听咗好多首关于消防主题嘅歌。 嗯， 咁我一路揀同埋一路 mix 嘅时候咧，我突然间咧将一啲旧有回忆咧抄翻晒出嚟，即系正如好似头先我哋揾啲旧相一样，啲情景出现晒。个原因系点解咧？因为我哥哥咧其实做咗好几年嘅消防员噶啦。 哦， 咁啊，因为咧阿嫂咧就反对。咁啊，因為即係係啊，因為即係都知道大概消防員啊，喂，原來有啲咁啊咁嘅要面對嘅嘢喎。咁啊，最終我哥係冇做到。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面咧，其實我一路咧掹住我哥三尾成長嘅一個細佬嚟嘅。咁我哥就考咗去消防啦。咁而咧，我爸爸話啦：你睇下哥幾威，而家著住老制服。咁我哥又有時喺屋企擦嗰對鞋咧，咁樣細佬不如你去考下啦咁。 嗯， 十不相瞒，小弟系考过两次消防。 哎呀，完全睇唔出。 哎呀， 真系睇唔出咧，考过两次消防嘅，咁咧两次咧都系咧个体能嗰度有问题。 系系衰边范啊？ 有一次咧，第一次咧就引体上升，上咗两下之后停咗。 喂，咁你都你都好啊，你上过去， 上过去， 你起码上过去先啦、 啊。上咗两下。一上到第三話，咦、哎、呀，係、哎、呀，逼咗放手，冇逼自己咁樣。 咁跟住咧，第二次去 interview 嘅時候咧，我引體上升得啦。 係。 跟住佢有一 part 咧，就係咧急步跑啊，來回急步跑啊。 哦哦 ，shuttle run。 係啊 ，shuttle run 係啦，急步跑。跟住我跑到跣低咗。 唔係你係太快跣低定係暈低啊？ 我唔係我跑到未完，我暈低咗。唔係我話暈咁樣。 哦。 我跣低。咁跟住帶住好失落嘅心情啦，又同自己講：不如咁啦，你個體能咁差又成，你唔好害人啊！ 驚要個傷者救翻你係咪？ 係啊，冇錯。咦，需唔需要人工呼吸咧？你咁嗰啲，所以我係有一種好似未完嘅人生裏面有一種未完嘅一件事，所以我望住啲消防員嘅 MV 咧，同埋每次有消防嗰啲劇咧。我是停了在那裡的刻、 嗯、 但是你是有個消防夢在那裡的真的 有啊有啊所以我為什麼剛才立刻提嘉怡和要提啲聽眾不要亂咁燒嘢你見到的 我見到你很緊張真的又很緊張啊 是啊 怪不得知道啦原來是說消防員我都曾經試過穿那套衣服那套衣服都真的挺重的 是 開放日穿還是拍戲 嗰陣時，RTHK 係有拍過消防， 哦、十萬火急係嘛？ 係啊，咁我當然我就係被做被救嗰個嘅，咁但係我就有 被救， 係啊，我係做被救嗰個啦、 哎。救啊！ 咁又真係好少見啲咁白淨同埋咁嘅身形嘅消防員嘅。 但我有穿過佢哋嗰套衫咯，真係好重噶。 嗯， 同埋我都覺得。即系我被救过之后咧，我都觉得，哎，消防员真系好有型啊！即系我，但系其实虽然系拍戏啦，但我好多时拍咗戏咧，我都会当咗自己系嗰个人。我曾经试过咧拍戏做医生啦，嗰一排真系成日都做医生，我又成日入手术室，成日都做手术。 条脷出嚟睇下， 唔系 条脷出嚟。 我直情我 唔系啊，嗰系西医嚟噶，老婆佢唔系做中医。 我真系去到酒，唔系去酒店，去到医院嗰阵时咧，我系特别零舍有归属感。我跟住我仲揸车入去停车场嘅时候，好想拍佢个医生位。即系 你唔认得我咩？我系 Doctor Chow。 我真系好有嗰个归属感、啊。 阿嘉而家系咁将条丝巾系咁卷住自己，跟住唞唔到气。原来嘉怡有个医生梦喎、啊，原来 系啊？点解细个唔读书啊？做医生几好啊？ 系啊！阿一有个咩梦咧？一你有个 我同制服团队最近嘅距离系 得啦，唔好讲，我估到啦。 男童军，我从来冇幻想过自己系做警察啊，定系消防员啊？ 好多结咯，你解结好叻咯。 我同军结，同军 我成结，我成结系唔合格嘅。但我真系冇咩呢方面嘅 fantasy。但我有一次我记得，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系做消防员， 系 咁佢话最深刻印象，佢话其实佢嘅工作。嘅生涯啦，佢救火真係唔多嘅，反而好多時係做一啲運 lift 同埋可能係收到 call 個單位傳出異味。 哎呀， 係啦，佢話因為好多時好多獨居長者咁，所以後屘佢話呢份工其中一個要克服嘅就係好多時面對呢啲狀況，見到呢啲咁嘅情況要點處理，自己個人又要平靜翻。 向消防員致敬， 係啦，向消防員致敬啦， 係 啊，好，我哋今晚都去到呢度啦， 致敬， 好致敬，拜拜， 拜拜各位。